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好音乐九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彤彤。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展厅。今天是8月19号，也是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盛夏团购会的日子。今天啊，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销售经理姚经理来接受我的采访。 主持人下午好，广大听众下午好。 这个8月19号盛夏团购会，这个力度有多大呢？我想这是肯定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了。 今天819这个活动是我们整个吉利全年来说价格是空前巨大的，到时候那厂家领导会给我们那个下发厂家的政策。 可以说是活动是空前强大的，无论是一些优惠还是价格呀，都是力度很大的。那在今天的活动当中会有哪些听众比较感兴趣的大奖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今天一共有12重大礼，1重礼是邀约到店礼，2重礼优先订车礼，3重礼订车鸿运礼，4重礼助阵大礼包，5重礼订车互动礼，6重礼是延保续保礼，7重礼多重抽奖礼，8重礼1元竞拍礼，9重礼精品套餐礼，10重礼老客户转介礼，11重礼旧车置换礼，12重礼金融购车礼。 可以说这些都是一些售前的，那售后也是有很多的这些礼品是吗？ 是的，售后的话我们今天延保续保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折扣活动。 好的，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对这个盛夏团购会感兴趣，或者说你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呢，都可以来参加本次的819盛夏团购会，无论是价格还是优惠活动力度都是蛮大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展厅，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展厅，电话是8030-8588，可以打这个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8030-8588。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稍后还会有活动的详细介绍，来给听众朋友们带来详细的介绍。我们稍后再见。

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好音乐九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彤彤。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展厅。今天是8月19号，也是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盛夏团购会的日子哈。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销售总监姚经理来接受我的采访。 主持人下午好，广大听众下午好。 嗯，好。在今天的819团购会当中，有哪些比较吸引人的活动吗？可以来给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吗？ 好的，比如说我们那个今天819这个入场券是交100抵500的，这第一项。还有您订车以后啊，咱还有一个售后券啊、维修券啊、保养券、工时券、精品折扣券的一个赠送。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循环那个抽奖礼，您订完车以后啊，咱这奖品有空气加湿器、电蒸锅、电饭煲、微波炉、洗衣机、冰箱、电视等。 嗯，这些都是订车之后可以抽取的大奖。那在今天的团购会当中还有哪些活动吗？ 有，比如说我们今天819团购会的同时，我们还有个远景 X1 北京那个上市发布会。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有两个环节，第一个是我们那个车身涂鸦，我们是准备了辆白色的车，然后搁在展厅当中，消费者呢、准客户，包括对 X1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过来在我们的白色车上面去涂鸦。嗯，第二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个王者荣耀的一个挑战赛，因为我们远景 X1 它有那个中控大屏，可以和联网一块去那个做这个王者荣耀的一个游戏，然后那获胜者呢可获得价值150元的积碳免费清洗一次。 嗯，可以说在今天的团购会当中，无论是活动啊、优惠啊以及价钱的活动力度都是蛮大的。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对本次团购会感兴趣，或者说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呢，都可以来参加本次的819盛夏团购会，无论是价钱、价格、优惠活动的力度都是非常大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沿村镇沿村公交站北侧沃德龙鼎展厅，北京市房山区沿村镇沿村公交站北侧沃德龙鼎展厅，也可以打8030-85888030-8588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8030-85888030-8588。也请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稍后我们还会给听众带来活动的详细介绍，我们稍后再见。 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半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哎，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

想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22至24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咨询热线8036-0997。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夏天是春的延续，秋的基础，冬的前奏。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19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好音乐9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彤彤。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的展厅。今天是8月19号，也是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盛夏团购会的日子。今天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沃德龙鼎的销售总监姚总监来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主持人下午好，广大的听众下午好。 嗯，说啊，今天除了这个盛夏团购会以外呢，还是远景 X1， 也就是远景 X1 的上市体验会。那么这一款车应该是5月份上就上市了，那到目前的销量怎么样呢？ 整体的远景 X1 自5月4号上市一直到现在，整体销量我们店单店的话是每月20多台，都是以订单为主，所以说希望订这款车的客户抓紧过来订车。 那请姚总监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款车的配置吧。 好的，你看我们这款车的它的车身尺寸，长是3米778，宽是1米663，然后它这块车呢，就安全方面来说的 ABS 啊、EBD 啊、包括 ESP 啊这种助力转向系统是全系标配，也就是同级车别当中我们当中的话，它的优势是比较全的，包括我们11.6寸的一个高清的触摸彩控屏。正好下午已经有一个王者荣耀的一个赛事的一个挑战赛的一个，正好通过大屏去感受一下它的一个功能，像你好远景，我要去哪里啊，或者我饿了，都可以通过语音去控制，这是适合广大的现在我们当下80后啊90后的一个用车的一个习惯。 那这款车的售价怎么样？ 这款车售价是39,900至57,900。 39,900至57,900，哦，这个价格还是蛮低的了。就算你买一个顶配的话呢，价格也在57,000多块钱左右。如果这款车也是比较适合像一些企业白领啊，或者说你刚毕业大学生，资金没有那么充裕的话呢，都比较适合这一款车。好，那么这时间如果说您对819盛夏团购会感兴趣，或者说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都可以来参加本次活动哈。无论是价钱价格的优惠活动力度都是蛮大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展厅，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展厅，电话是8030-85888030-8588，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8030-85888030-8588。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稍后呢我们还会带给听众活动的详细介绍，我们稍后再见。 出会假笑踪即时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彩色的路标停止通行的警告，

今天，却总问离开。